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講得冇錯，我哋城寨係不離不棄，我哋唔會放棄你哋，觀眾亦都唔會放棄城寨，亦都唔會放棄彌敦道證交所。雖然你哋唔中意睇《三國揚》，唔睇就唔好睇啦，唔好成日鬧我啊，大佬，係咪先？ 都唔係啊，讚你好多， 係嘛？鬧啊多，大佬，唔係叫你鬧啫， 唔係你，佢話你唔鬧啲咩咩海外華人啊嘛？ 等陣先得唔得？是不是 收工了喎、啊？ 不是可以拉長個節目的嘛？你上嚟不好彩啫嘛？講埋先，點解個 咩叫你不要再上嚟啊？因為你不好彩啊！ 中伏啊！中伏啊！ 中伏啊！呢只 今晚呢兩個個彭志明一個黃志輝啊，唔介紹係咁多啦。搜查《蘋果日報》係發生喺8月10日清晨，先拉肥佬禮，然後搜查《蘋果日報》嘅8月10日。嗱、啊，即係頭先你阿哥你比喻咧，1967年咧。就守華豐國貨公司的橋冠大廈，同埋對面新都城大廈，發生咗喺咧係8月4日，咁湊巧嘅係8月初嘅，逢喺呢啲咁嘅大搜查，即係大家查翻咧張家偉嗰本《六七暴動》咧，你睇好清楚嘅 chronicle 個日子喺度啦，8月4日朝頭早搜查北國華豐國貨公司，即係橋冠大廈同埋對面嗰間新都城大廈，首次出動直升機個降落落去。咁咧當時就快即個堡壘號航空母艦嚟香港嘛，啲、直升機咧就唔喺英軍軍營起飛嘅，就喺嗰只航空母艦起飛嘅，嗰啲差人落去。anyway， 咁啊即係六七暴動嗰啲你自己去猜測啦。咁啊即係我咧好奇怪，係咪咁即係倉促嘅嗰個任務？嗱，國安法7月1日實施咗，到8月10日41日，係咪呢班友咧？ 即係包括埋啲國安公署咧，即係鄭雁雄嗰啲，再加埋咧呢個樂慧玲，再加埋林鄭，再加埋呢個 PK 等，再加埋咧呢個警察裏邊嘅國安處 ，OK 係咪即係要緊急交差交單大嘢？而啱啱我哋碰到咧就係你美國佬制裁我哋11個官員，兼即係北京可能最憤怒嘅就係美國嘅衛生部長 訪台。 總副總統級數的專機，嗱，佢搭咩飛機嚟咧？係 makes a difference。佢係搭嗰架咧，係副總統級數的專機，係飛抵係松山機場。 係啊，唔係桃園啦。 唔係桃園啦，松山機場嘅市區㗎嚇，松山係有分別㗎，大佬係咁樣，咁誒得令到大陸好冇面嚇，係咪咁樣闖出一次行動？ 即係一定要攞翻啲威啊！ 即係你到底是香港呢班派駐人員的 decision， 還是北京打個電話落嚟 do something tonight？ OK， 未必北京打電話喎，啲官自己都可能都要諗住我都要交差。係 啦，好簡單嘅。 你諗下， 你逢親任何行動，如果好似你正話嗰種分析，佢要攞彩，咁攞彩係第一樣嘢咧，係要示威威啊！ 威咪二百友咯。 你劈友咩？黑社會咩？人多咩？ 咁而家就當你有組織犯罪集團。 李小龍一個打你二十個啦，你二十個打唔贏人一個啊嘛。問題就係咁，你要示威個威咧，就係你要攞到彩，而唔係啊嘛。你今次做整件事出嚟咧，由朝到晚，嗱好老實，你去到晏晝啊嚇，你去到晏晝你已經輸曬啦，俾人睇到你嗰班人俾人鬧爆啦，你仲團結咗全香港人，你知唔知啊？ 咁又唔係嘅，啲藍絲同埋海外親共華人。 黐線啊！啲藍絲第二日啊，第一日唔知啊，第二日開始幫手買報紙啦。啲藍絲啊， 點唔係佢買股票先咩？ 唔係，你黃絲買股票啊，第二日嗱捉咗肥佬麗嗰日係八月十號。 啊，多謝 Rosanna 歐陽啊， 八月十 捐錢。 八月十一號咧。就黃絲買報紙，八月十二號咧就多咗好多藍絲買報紙，去買咗嚟掉啊，或者係執落去塞落去嗰啲報紙。 咩回收箱啊？ 回收箱 啊， 佢狂買。其實咧一團結咗咧，黃藍團結咗去幫襯賣報紙啊。同埋咧，你睇到咧呢個蘋果咧多咗好多廣告。我哋唔好再理佢啦，唔好再理。我哋講翻咧就係佢哋要示威，唔係示弱。你晏晝已經好出醜啊！你唔好夜晚再捉阿周庭啦。 係， 你由朝到晚都做錯嘅，點解？可能好倉促，但你如果真係有個人喺度統籌嘅嚇，如果你叻人統籌，見到咁嘅環境咧，就算我派咗啲人坐咗架車度行緊去捉阿周庭，都叫佢翻轉頭啦。咁你唔好越做越醜樣啊嘛。 係問題，佢諗住要揀弱者下手啊嘛。咁如果你係揀啲即係後生仔啊？後生女啊，呢啲就真係 唔係啊，唔中意肥佬咁老，要拉翻件後生靚嘅。 巴零時嗰啲平衡 下，平衡下，大佬一日嗱呢，你知啦，所有電視台都係廿四小時新聞噶嘛，屌你半個鐘頭出一次，個卡司出肥佬禮，又唔係靚仔， 冇睇頭， 要整翻個周庭出嚟啊嘛。 喂，你講翻實在嘢，即係 實在嘢就話點解中共喺香港屢犯錯誤 啊？ 我就奇怪，嗱，一九六七年，根據一九六七年，根據各種書文獻嘅記錄，就係六七年嘅時候，新華社即係而家中聯辦啦嚇，就係咧受中共文化大革命影響，1966年發生文化大革命，全國河山要一片紅，大家咧要表現自己積極，即係忠於毛主席 嘛，旗風。 咁你派嚟香港嘅？幹部 ，OK， 如果都唔做一啲嘢嘅話咧，係咪嚟到香港呢個資本主義世界，你已經係被腐蝕咗， 即係妥協咗啦， 妥協咗啦， 背叛咗信仰啦。 咁所以咧，新華社內部咧有啲好極左行為啦。當時咧，呢個社長就叫梁威林，要出嚟掃地，即係佢幹部嚟噶嘛。即係旗峰嗰啲一樣要做嘢，咁下邊咧新華社啲人咧，佢極左派咧就作反。咁你身為社長嗰班咧，係一定要做一啲行動出嚟，證實自己咧係夠左嘅， 同埋 忠於毛主席嘅。再加上咧澳門一二三事件，即係鬥跨呢個歐洲西歐最貧窮落後國家叫做葡萄牙，咁啊好著弱啊，唉啲左仔去澳門學習啊，即係澳門經驗就可以嚟香港 複製 啊，構建一個澳門出嚟。咁，咧，誰不知咧？其實即係。是絕對荒謬的，葡萄牙是最落後的國家，在西歐裏面最落後，祖國的希臘尾爾希臘最最衰，尾爾就是葡萄牙。你鬥跨葡萄牙的經驗可以是拿來香港呢去鬥大英帝國，即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常任 成員國，我的以為是可以複製這個經驗。 不是，他們當了所有都是紙老虎，是不是 紙老虎嘛？哇，即次次都是噶，係咪今次其實一照複製？係歷史經過六七暴動到而家53年之後， 嗯， 其實中共係冇變到咧。 其實應該係話成班人冇乜點樣變過喎，因為都係嗰班嗰個時候走出嚟嗰啲人。你諗下，而家揸莊嘅中南海揸莊嗰班都係文革嗰一代嚟噶嘛？習近平啊、李克強啊、律戰書啊、王沪寧啊嗰班都係文革做緊青少年嘅時候嗰班人嚟嘅。咁如果你而家喺香港揸莊嗰度嗰班，基本上即係上有好者就下有甚賢。老細如果係咁啊，中意咁樣睇啲咁嘅戲，咁我咪做俾你睇咯。 唔係，因為 即係呢個係好自然噶。 嗱，聽你講咧，就上咗一課啦，即係起碼咧。 哇！唔好咁講啊，白兄，我成日跟你學嘢㗎咋。 起碼上咗課。正話咧，你咧就喺度彎曲咁樣揼咗一嘢，就係話。喂，大家想想這個是幾多少年了？五十三年 五 十三年前的事啊，大佬，五十三年前的失敗，如果你五十三年後你就重蹈覆轍，你還衰過那一鋪，好 OK， 你是大倒退啊。還有那陣時候呢，你都沒有講清，你都沒有講過呢，就是那時候的資訊很不發達，那時候的人的知識水平很低，你可以呢，你可以 capture 到他們，你可以呢引導他們錯誤，mislead 他們，你可以呢哄到他們，騙到他們。現在哇，我沒有起張軍澳，但我看到了畫面嘛， 因為有現代通訊設備嘛，又有即時傳播，又有記者， 喂，你們都不捐錢的， 又有公民記者，為什麼？ 喂，快點啊，大哥，我們說得這麼辛苦。 問題是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你看到他們現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實我始終有一種感覺，就是他們慣了在內地呢用長官意志，於是呢就下下都要呢，就是我要說的事就要即刻就要做，於是全部大家呢都是一有指令就即刻好像機械人那樣做，還有一定跟你做過火，務求的就是呢領導可以清清楚楚看得見，於是我就做得開心，咁如果得到獎賞，咁所以冇人夠膽咧，係即係所謂陽奉陰違又好，或者係唔賣力都好，一定要喺鏡頭面前咧係落足功夫，咁嚟務求咧即係我可以取信於我上級。咁呢個係國內自己咧，即係成日都會出現咗嘅，即係點解下級咧做得過曬火位嘅問題啊嘛？ 你好可悲咯，你好可悲咧，就違背咗呢個咧鄧小平嘅志願。鄧小平點解要搞50年不變一國兩制咧？就是因為鄧小平都很明白咧，佢哋嗰陣時嘅中國咧係好落後，即係我講係80年代都未到，咁啊，所以佢喺同阿佢哋咧簽呢個一國兩制呢個中英備忘錄嘅時候咧，佢希望咧就透過你香港呢個國際大都會 去輔助中國現代化啊嘛， 係啦，咁樣等佢有學習嘅機會或者諸如此類。你家你唔係。你而家倒翻轉咧，你要我哋中國咧，依家倒行逆施咧，就要跟你學你嗰套，就變咗咧，你大陸化。你 又唔係因為佢覺得佢自己成功咗啊嘛？你記唔記得2008京澳，佢覺得自己搞得掂，搞國際城市，跟住佢咪自己覺得咧，自己已經大把錢咯， 你笑 大把料，大把貨。 你淨係笑料，你就係今日見到個習近平走出嚟嘈喧巴閉，叫啲人食小餐，唔係食小碟餸，你已經， 哦， 已經笑死人。 又話糧食豐收都要講節儉啊！ 你糧食豐收，你就唔使咧跪地咧，就去幫美國佬買 糧食豐收， 買咁多，你都買咁多豆啦。 一嚟係啦，二嚟就係，如果你真係糧食豐收啊，點解國內嘅物仲有食物嘅物價通脹㗎？ 你糧咩食啊？你依家你淨係水浸已經浸咗你1/3啦，你跟住嚟咧，你個 大量農田失收啊， 有糧荒啦， 有蝗蟲 啦，有蝗蟲啦， 係啊， 你冚唪唥啲根尾嘅嘢你都搞唔掂啦。如果唔係啊，佢都唔使啊。依家王毅啊走出嚟話：，喂，我哋唔好打交啦，我哋傾偈啦。 我哋唔可以分手，同美帝講，我哋唔可以分手。 你唔好同我分手啊！佢鬧人啊！ 你唔准同我分手啊！ 你唔會咁。 我哋 大家都明啦，佢哋如果串開佢哋嘅巴閉嘅，佢哋唔使咁樣低聲下氣啦。 唔係問題，佢都唔算低聲下氣啊，因為佢見到佢哋整體嚟講咧，佢哋都係慣咗咧係兇人為先嘅成個態度。係 咪咯？ 佢唔會同你低聲下氣，所以基本上 嗰兩句仲係攞下彩嘅， 一定要攞彩咯。 我最好唔好打。 係啦， 我唔怕你噶，你唔好望我啊。 咁去到萬不得已。兵臨城下嘅時候先至講咯，譬如好似而家南海咪出啦，同你講嗱，我哋唔會打第一槍嘅，咁即係 係啦，依、這個先係最 打第一槍， 佢尋日就講啊，即係話我哋中央軍應該係中央軍嗰邊下令唔開第一槍嘛， 係啊， 唔會 fire first shot 啊嘛， 係啊， 佢個副總理定邊鬼個咧已經走出嚟， 尋日話我哋隨時願意同你傾啊， 外交副部長，我哋隨時與美國同行， 佢哋話就最好大家對話啦， 咁最新消息話八月十五日咧。即係而今日幾號啊？今日十三即係兩日之後咧，就會中美咧再有高峰連線會議，即係而家唔好面對面啊！大佬，你去到美國， 特朗普講咗，你已經唔係我朋友啦，唔想同你見面啦。 其實真係好冇面㗎、啊，真係講係好冇面㗎呢、這個啦。 同埋即係對老闆嚟講，講得好清楚啦。過去四十年政策係錯嘅， 咪咯。 所以而家我哋唔信你㗎啦，即係 distrust， 我哋唔信。係， 咁就即係你唔好諗住以前咧，嗱，我幫你買大豆，又幫你買黃豆，又幫你買肉熟鼠，咁咧又於是咧嗱，好似俾誠意金咁樣，即係譬如我同你拍拖，你懷疑我，咁於是我又同你嗱開聯名户口，俾啲喺裏邊嗰條橋，但係而家問題人哋唔受啦嘛，你仲要俾低，即係仲話嗱你人工高過我，咁於是咧就我俾三分一，你俾三分二，咁嚟到供款就睬你都傻啦。 咁你而家？今年的形勢相當之不利，剛才天災嘛，還有糧食少了960萬噸小麥的收入啊，收成啊嘛， 他還要是粟米，他都要大量買啊嘛，那你想想這些養豬的，而他豬又死了很多，因為剛剛 三分一的豬死了， 是啊，還有剛剛你看到有豬車出事呢， 還有搶豬，豬肉好貴啊，大佬呢、這個湛過陽好耐冇食過新鮮豬肉啊！話聲俾你聽， 冰鮮豬 係未食過啊！好啊， 佢係想人哋捐錢啫嘛， 係啊， 捐錢啊！ 你買餸嘅時候，請你記得湛過陽，因為湛過陽同你一樣都要去買餸。 OK， 都要買餸。 你翻大陸啦，你食少，你要食少碟餸啦。 唔得啊，大陸你食少碟餸真係用硬指令㗎。 而家啊，老閘咧就親自下令。亲自下令咧，要節儉，要即係唔好浪費食物。 唔好浪費食物。 嗱唔好浪費食物咧。 有分析嘅，點解會咁？ 即係嗱，老實講啊，我哋咧由小學、中學，我甚至喺大學時候都見到啲人咧話主張唔好浪費食物嘅，其實都係咁教嘅。 中國人仲有咧就係。最好的食剩，餐餐有剩，食 有 咁食剩擺喺雪櫃， 有隔夜糧。 中國人唔係中國人，一定要有剩。 有隔夜糧， 我知，剩翻呢個等於浪費，你可以擺喺雪櫃噶嘛， 冇雪櫃 聽日食噶嘛。 清朝嘅時候已經係咁咯，中國唐朝嘅時候已經係一定要有食剩啊。 我知嗰個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件事，但係即係唔係大陸？ 佢一違反我中國文化，我講緊佢。啊，繼續啊，你講啊。 喂，但係嗱，兩樣嘢嚟嘅。第一，需唔需要出到國家駐主席或者黨總書記？中央軍委會主席，英文叫做 President。 咪咯， 習總統出嚟叫話人民唔好浪費食物啦。 咁如果冬天嚟 咧， 冬天嚟咧，着多件衫都要用政府指令 啊。連呢啲 你而家你咁講，佢已經十幾個委員 會 佢 管啦。 琴晚就 仲有你叫多碟餸，你都係要管埋嘅時候。 去第時去廁所啊，用小格廁紙都管啊。 唔係，佢係搞個廁所革命㗎，老習。 唔係嗱，好記得㗎。阿習一上場咧，規定幹部飲食啊四餸一湯啊嘛，結果啲豬埋唔去。仲記得嚴一五年咧，黃埔江萬豬浮屍嗰個偉大壯又壯觀嘅場景啊！喂，大佬就係因為阿習話要節儉啊嘛，節儉於是嗰啲豬賣唔出，咪死曬咯！ 嗱，冇錯啦， 嚟緊啲豬咪好危險， 仲危險啊！ 嗱嗱咁啊，唔係嗱， 大鑊 啲菜都大鑊， 即係嗰啲穿山甲大鑊喎。 仲有蝙蝠， 唔係而家立咗例係唔准食唔准食嘅野味啊！你 哇，你真係啊！你 嗱 立咗例啦， 嗱 你香港人唔會亂鬧你中共嘅，咁你係立咗例啊嘛！ 你越叫佢唔好食啊，佢越食啊，老虎食埋你，大笨象都食埋你啊！ 唔係佢會開私鬥食嘅，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啲幹部唔俾飲酒，於是咧就個個咧揾蒸餾水樽咧就裝白酒入去，都係白色嘅。 好啲得啦，喂大龍乜都有，仲有鮮奶宴㗎嘛。 唔係唔係，即係你講開呢樣嘢啫，即係一個道德嘅問題，即係唔好浪費，即係唔好奢華， 節儉係美德啊嘛， 需唔需要政治去解決啊？ 唔係佢用硬指令啊，因為呢個社會， 即係你一個道德嘅問題咧，逢係道德嘅問題係用政治去解決咧， 你又真係唔知國情啊！你有冇睇？所以鄧炳強咁啫，崇拜呢個成龍就有原因。成龍講到中國人要管噶嘛，你去講啊，聽你講啊， 管乜嘢啊？而家 咁係要 最高你啊！嗱，呢啲係蒙蔽 最高嗰個聲啊！ 佢真係就不能夠亂説亂當。我而家叫你做一，你係一，你就唔好走去做二同三。 點解 係機械人嚟嘅？ 點解要管？點解中國人民質素低？就因為你中共實行愚民政策、奴化教育，搞到人民質素咁低， 唔 鼓勵你有獨立思考，唔鼓勵你做好公民，呢啲係藍絲答唔到嘅。海外親共華人都 嚟啦， 嚟料啊，嚟料啊， 佢全部被蒙蔽，亦都有啲人甘願被蒙蔽。嗱， 因為係利益蒙眼啊嘛。 唔係性格上，有啲係利益啦，有啲就。未必係利益， 係咪盲目嘅民族主義啊？ 等佢威一次得唔得？等佢威， 我唔係威，我講事實嗱，你冇屈我啊！你係咪中共咁樣屈我？嗱， 喂，中共管咗幾廿年，中共管咗幾廿年，得嗰幾廿年就可以奴化曬成班人啦咩？ 七十年 就 兩三代人。 嗱，我即係聽啲海外華人講啦，噏咗幾廿年都話，俾多啲時間中共，俾多啲時間中共，中國俾多啲時間。病了幾十年都是這樣，我們曾經有一線的希望，就是八十年代初期， 不是啊，因為你 這個是現在胡耀邦、趙 子陽 曾經有那線希望， 因為就是不是繼續是趙子陽，不是胡耀邦嘛，如果 是 給多性 息啦，即是不是法治國家， 所以現在你就給多一些習近平主席做下去就行了，就覺得好了， 恭喜你，他聽到你的聲音啊，包你富貴榮華。記得啦，禁酒 多咗好多黑社會出嚟啦。 係啦，因為禁酒咧，有啲鬼佬咧飲醉酒翻去打老婆，又打仔女。咁咧，佢哋當時咧喺個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咧，有班婦女團體佢哋 lobby 啦，話禁酒，一禁酒就撲街咯，咁咪走私咯。 係啊， 走私咪坐大 坑咯。所以依家唔禁得槍啦。 邊個槍啊？ 槍啊！ 筋係嘛？ 筋啊！唔係， 又 跳出嚟， 唔係嗰個許咩槍嗰個許個 大佬 許潤咧嗰個， 你寫出嚟噶嘛？你文字專家嚟噶嘛 ？Anyway， 繼續， 即係邊個槍啊？ 道德問題唔可以用政治或者法律解決嘅，依啲係透過全民教育去慢慢做嘅。 人哋整到孔子學院，你哋咁一班美國 執咗粒啦， 嗰班美國佬又喺度搞人，又話人哋唔知乜嘢。 邊樣跟孔子做啊？咁樣浪費食物。大陸咧嗰啲暴發户嗰種奢華係討厭，係黑人憎，係我哋廣東人講叫折墮。 咁點解佢哋 食金箔啊？你講佢哋嗰陣時候 折墮 飲鮮奶啊？ 飲人奶係嘛？我聽到。 點解你幾解釋？你解釋 點解會搞成咁 咧？我再講埋落去先。 又關啲海外華人咩事啊？ 第二樣嘢，而家已經經濟唔好啦。而家成日講話內循環啊嘛，即係靠內銷啦，佢又作啲 過緊日子啊嘛，政府要過緊日子。李克強 你仲嗱食飯咧，出去食嘢咧，恰到好處好夠啦，唔需要刻意叫多，亦都唔需要話明係唔夠食，大家攞樽豉油嚟咩？出去食飯。即係恰到好處夠，你唔使刻意嘅人叫少一碟餸，叫少兩碟餸嘅。你叫專登去慳咧，就變咗咧嗰啲餐廳冇生意咯。 唔係， 嗰啲餐廳或者酒樓咪冇十，你叫少一碟餸可能冇十分一嘅生意喎。叫少兩碟餸咧，佢冇咗五分一嘅生意喎。咁冇生意點出糧？點去繼續買啲貨物入貨？大佬，我真係宣布 economics man！ 我又幫個習主席咧講翻兩句喎。喂，我唔係叫你全部唔好食喎，你平時食十碟，我一叫你食九碟啫喎。 OK， 到底有冇需要先？ 而家係有需要你咪食咯， 食少 啲。但係我又覺得好得意喎， 即 係 你 糧食豐收， 你班友明係叫十個人十碟，你叫佢十五碟、二十碟攞嚟倒我嚟落嘅，同埋食煙頭咁吉落去嘅。儘管大陸室內唔想食煙㗎，嗰啲折墮啊嘛。仲有中意食野味，因為野味係貴啲嘅。嗱，你千祈唔好覺得我哋冇飯食先食野味，錯。而係有飯食，有雞鴨牛羊，你都要食嘢，因為嘢味係貴啲，代表你有錢啊嘛。 應該啊，習主席，我呼籲習主席咧，你企出嚟咧，叫嗰啲友咧就唔好食咁多隻蝙蝠喎。平時你食十隻，今次食九隻得唔得？ 我 九隻都 係 食蝙蝠喎，大佬。 食穿山甲嗱，你唔好淨係食蝙蝠，食下穿山甲得唔得咧？ 喂，都係受保護動物喎。 咁啊，魚有一條命，你蝙蝠有一條命。 咁你問題係基本上魚又可以養啊嘛，你可以人工飼養啊嘛，所以你咪見到有啲係人工飼養嗰啲咧，其實係咪唔可以食咧？嗱，因為我見過有啲農户咧，真係喺度養穿山甲啊，養其他 各類嗰啲。你有啲折墮到食娃娃魚嘛？ 哦，咁啊，基本上、就是、 我真 係 好折墮咯，因為大陸啲咩嗱， 中華 沉都有 食啫，係 啊，點解會咁折墮？就是你公民教育失敗啊嘛， 真係好慘 啊！真係失敗啊嘛！你係實行嗰套乜嘢咧？係愚民教育，外國我即係佢要外黨啊！愚民政策、奴化教育，根本就唔鼓勵你人係去做一個好嘅公民，做一個誠實嘅人，全部都做曬啲咁嘅嘢。 佢要你對黨誠實啫， 所以我成日聽你班海外華人噏咧，話俾時間中共咧，我係。即係覺得佢哋係完全被誤導，或者係樂於被誤導。 我覺得係後者多啲，因為我聽過有啲即係朋友咧，因為佢我有個 friend， 佢個女朋友係黨員嚟嘅。咁啊，佢係香港人，我朋友香港人。咁啊，我傾開偈咧，佢女朋友永遠都係答佢一句咧：你要樂觀啲，黨會解決問題㗎啦。咁樣咁我 又信黨，又跟黨走。 即係黨係知道問題嘅。黨是需要時間的， 但解決不到問題的， 因為個問題咧就相對盤根錯節嘅。 我啊夠知道個太空船可以上到去土星嘅大佬，我啊夠知道個太空船可以去到月球嘅大佬，我點樣去啫？係咪知喎？你跟黨走喎？ 咁於是佢咪靠信黨嘅自我糾正機制啊嘛？咁但係問題而家我哋都知道，原來黨嘅自我糾正能力係冇嘅。 我哋曾幾何時，我哋相信都有個寄望啦，就話中共有自我完善嘅能力啊！ 邊一年先？幾多年前？ 八十年代頭咯， 維拉沃斯啊！ 八十年代頭嗰陣時候咯。 當我係年青嘅時候，即係好似而家你哋啲 即係捐錢俾佢水災啊，都係 水災 時候， 佢有自我完善嘅能力嘅。但係而家即係你覺得係即係再不天真咯， 係啊， 再不天真呢樣嘢啦。 咁所以咪應該係 distrust。行先咯， 阿彭，你有所不知啊？點解你話啲人話要鞠港外？即係話有時即係批判啲藍絲咧，同埋啲海外親共華人咧。第一，我話俾你聽，海外華人有幾多？接近6000萬。 嗯。 OK， 香港人有幾多海外嘅？係120萬 plus。 嗯。 其中美國、加拿大加埋接近100萬。跟澳洲啦，英國其實係好少嘅啫，英國係好少，即係唔係咁多人去英國。就算而家你俾你去，真係去得成嘅英國嘅，我估30萬地頂籠㗎啦，因為你係英國唔係一個移民國啊，美加澳紐係移民國啊，所以係去比較適合你移民生活嘅。英國你而家俾你去，我話300萬去，我估30萬頂籠去嘅。anyway 嘅繼續講翻啦，因為我哋嘅觀眾有好多都係嚟自海外嘅，咁我哋係 care 佢哋嘅，我哋 care 觀眾，即係有別於主流台網台咧，我尤其是承載我哋嘅海外觀眾特別多嘅 ，OK， 所以喺由海外觀眾同埋根據我嘅朋友話俾我聽咧，即係喺美加地區藍絲之多，喺香港人裏邊咧，唔好講話華人，喺香港人裏邊嘅藍絲之多係驚人，有人咁講，有多倫多朋友講。他話當地藍絲接近 80% 港人，係咪咁嘅是爺非爺？我唔知道。咁咧，我哋作為一個講真相嘅節目，講真相嘅網台，我哋一定要咧係盡我所能 ，OK， 盡己之責去講俾你聽。你哋喺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區，你哋 不知不覺是被中共大外孫是蒙蔽 了。 這些大外孫不是一定中文，是英文都有的，是很多的。我是聽過這些的，是很犀利的。即是那種海外華人那種，還有一件事，他們是看不起香港人爭取民主的。為什麼看不起呢？即他覺得他們是美加那些人，他們美國人、加拿大籍的人，他們有資格擁有民主。我們香港人呢低人一等，儘管他沒有用低人一等的說話， 他沒有說出口而已， 我們是不 deserve。 不過我告訴你，香港是絕對值得和有資格擁有民主，比起美國、加拿大 叫咁似蔡英文講嘢嗰陣， 唔係問題，佢個tone係阿成明係一路以嚟都係即係睇香港嘅成就啊，不論係經濟發展、教育水平、公民質素，完全係可以行民主嘅制度，條件成熟曬啦，全部都係因為政治因素咧阻撓啫嘛。 係，我哋 係呢個係好大嘅。 We are ready and we deserve it. Yeah, we are ready 噶啦，好簡單嘅。請問在過去一年裏面，即是去年由六月開始至到年尾的反修例運動裏面，有沒有一單搶掠？ 有沒有放火？有沒有強姦？有沒有打劫？ 陳不到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不好，這些海外華人識英文那些，不識英文那些我不怪他，即教都說講過沒有機會去讀書的人不是罪過。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喂，真的叫我們 Riotous Riotous It's not Riotous man No looting at all Use your eyes OK、 我就正想講這個問題，就是說我想請教你，不 要說請教 我請教你，真的 現在我們分析下來，就是分析下來就是這群人如果是 educated 的，或者是受過教育先算， 還有很多是拿著外國護照回流香港的， 是知識分子，但是他 讀過書，起碼 都讀過書，甚至乎 很多博士， 甚至乎就算他不是博士，他在那裡去接觸一個即民主的地方，民主的氣息，去吸的是民主的空氣，去見識過什麼叫民主 ，OK？ 或者見識過什麼叫自由 ，OK？ 就咁簡單，只是自由啫，唔一定民主嚇。去見過呢班人，你有冇分析過點解呢一班人，佢哋都有親戚朋友喺香港，或者有家人喺香港，點解佢仲係咁白痴咁 stupid 嘅咧？ 佢哋嘅圈子都係啲咁嘅人啊嘛。 他往來那班啊，佢冇融入到去。 唔係你有獨立思考噶嘛？ 唔一定嘅。 你有獨立思考嘅，或者你 因為佢哋 好懷疑 你有道德觀嘅，或者你有見你有自己嘅見解嘅。 佢哋嘅道德觀可能係一個穩定社會，就係 即 係 正 話一切。 你正話講嘛，佢睇你唔起，佢覺得你香港人咧唔可以有民主。 係啊係。 咁點解咧？即係要分析落。 嗱好啦，呢啲咧 要知。 嗱我首先要講啊。第一，湛國洋不是針對所有海外華人，我是只是針對親共華人和親共港人啫。OK， 海外華人是有可愛面，譬如他哋人情味是豐富的啊。咁海外華人亦都有衰嘅一面，他哋平均應該咁講。 我哋要了解， 你聽我講埋先。佢哋係比香港人細膩嘅。我話俾你聽，佢係比香港人犀利。 咪可以開一個課題咧，去研究呢班人。 香港人唔係唔犀利，但係我哋包裝都係好好噶。 咪嗱， 即係好。跟住我講俾你聽， 一班人我哋係依家移民過去呢十年八年嘅啫喎。 No， 唔止， 我係數過佢啫。生六四之後移民過去嘅， 移民係六四之後。 六四即係移民過去。 咁呢班人都係應該就係佢係。 人是會變的嘛， 他是知道香港的事，然後他過去呢 無忘初心嘛，啊，你所說嘛， 或者 親共的人，包括在中國大陸受過苦被共產黨鬥過的人，你都有見過啦，地主好啊，文革被人鬥過的人，他有機會移民美國加拿大，他在那裡生那麼多年，他不知不覺之中呢對中共是有憧憬， 他斯德哥爾摩什麼的症候群，斯德哥爾摩 症候群，不是那么简单，而是我看他投入不到这个主流社会，同你识英文不等于投入到主流社会，是两码不同的事。很简单告诉你，给你入到医科，你读书好叻，即是美国加拿大有医科，你估你的病人是华人多还是鬼佬多？为什么呢？我要解释一件事，很微妙的事给你听。 你讀醫科是讀 formal English 的、 嗯、 但你去看醫生 in practice 的時候你面對的是華人 No, 你聽我講，你跟要講英文呢、 嗯、 即等於我們講中文呢，我們是講最通俗的字眼、 嗯嗯嗯、 去跟我們的病人溝通的、 嗯、 我們我誤誤啊啊呢、這個咁嘅字眼啊，啲咁嘅嘢噶嘛，呢、這個係 layman English 啊。嗱，我要講個好特別嘅例子，如果你喺美國、加拿大，你就算係做到醫生，有部分啊，佢係冇辦法攞到鬼佬客噶，因為你要講嗰啲好 local 嘅英文啊。 嗯，好 即係啦，即係通常你香港睇醫生，你去睇醫生，佢都係香港睇醫生。 嗯， 佢同你講中文都係用最 layman 嘅 term 啫，佢唔會講到啲好深嘅 term， 因為佢最緊要你明白啫嘛。 係， 佢亦都係廣東人，佢話俾你聽嘛。同樣嘅道理 apply 喺美國、加拿大嘅即係第一代移民嘅醫生同埋律師裏邊啊。你知唔知英文有 formal English？同埋 colloquial 啊嘛，我哋中文都係啦，你係專家啦，你知 你有次文化啊嘛， 我依家都研究緊。 我跟住，你聽我講埋先。嗱，第二種族歧視， 嗯， 令到佢覺得佢哋被欺負， 嗯， 人咧個心理咧係好複雜嘅， 嗯， 被欺負過嘅人，佢哋會揾翻替死鬼， 嗯， 佢哋揾其他人嚟欺負，揾其他人嚟睇唔起。人哋睇唔起佢，佢就睇唔起其他人。咁公平啲咁講，唔單止係海外嘅華人、中國人，或者海外嘅香港人係咁，係鬼佬圈子都係咁。 嗯 ，OK。咁啊，徐家健教授上過嚟我哋一個節目，佢就介紹我哋睇套戲叫《黑殺令》啊。 嗯、 大概幾年前黑殺、嗯、就話咧已經聞名咗做自由人嘅黑人。看不起那些仍然做奴隸的黑人、 嗯、 是一樣的道理的、嗯 okay? 二次大戰的時候呢、就是、英國軍隊呢、就是、盟軍裏面呢英國軍隊就看不起加拿大軍看不起澳洲軍、 嗯、 澳洲軍加拿大軍看不起誰呢看不起波蘭軍、嗯、就是這樣的了即是我說的事呢即是稍微讀讀歷史你就會知道了、嗯、那為什麼是這樣呢即好多海外華人，無論佢話俾，即佢真係有依個博士學位、碩士學位專業嘅資格 ，OK， 佢成功，事業成功，佢揾到錢，我恭喜。嗱，我有一樣嘢缺陷嘅，我唔識妒忌人嘅，人哋成功我會恭喜人嘅，即好怪喎，屌我唔識妒忌人嘅喎，但係專業學識依樣嘢。同埋見識係兩樣唔同嘅嘢嚟㗎。依個人有學識唔等於有見識啊！ 我聽落嚟 仲有一樣嘢胸襟嘅。 我聽落嚟我就唔係你嗰個專業嘅問題，我覺得嗰個心靈嘅問題，即係可能佢。 嗱唔係所有人都係咁嚇，不過喺親共華人或者親共港人裏邊咧，呢個係一個現象嚟㗎。 唔係佢哋喺人哋嘅地方咧，即係因為佢哋一離鄉別井咧，佢喺個心靈上冇咗嗰種寄託，就算佢有正佢有宗教都好咧。佢都仲係嗰個感覺咧，都係不安啊！咁所以先會有你正話講嘅現。嗱，我即係專登開個課題，就係聽你正話嘅分析之後咧，我感覺嚟嘅啫。即係話佢就算有專業嘅身份，佢有知識，知識咋唔等於有道德啊嘛？佢有道，即係佢有知識，唔等於佢有慈愛啊嘛？或者佢有一個正話你講你唔會妒忌人嗰啲咁嘅心靈上嘅嘢。佢哋永遠咧都係希望揾到弱者，就俾佢欺凌。咁就係即係等於魯迅咧，又係幾十年前所講嘅，即係嗰啲人咧，專係揾啲弱過嘅字嘅，弱過自己嘅弱者嚟欺凌，佢唔會咧對抗咧，佢唔會對抗 對強者， 佢唔會咧去咧揾啲強者嚟走去即係搞噶嘛， 係 挑戰噶嘛，咁一樣呢啲咧就唔係淨係喺嗰個地方，正話你嘅學識嘅問題咯，佢可能咧呢啲中國人本質嘅問題嚟喎， 係華人。 是即係 華人，唔係中國人啊！ 嗰啲羅夫嘅性格啊， 係啦，呢啲係嗰啲係咁，所以咧佢哋又要俾人管啦，佢、要揸蝦咧，低過自己嘅人啦，弱過自己嘅人啦，佢啲好阿 Q 嗰只啊， 唔係你咪阿 Q 趙家嘅欺負阿 Q， 阿 Q 咪走去欺負小 B， 小跟住再去欺負尼姑， 即係呢啲 咁樣咯， 欺負尼 姑，即係好似生物鏈咁樣逐級食咯。 即係係咁，我哋咧咁咧，如果真係用咁樣去睇咧。 就呢啲咧就唔關依家嗰嘅嗰你正話鬧嗰班咁嘅海外華人嘅事喎，呢啲係佢哋本質性嘅事喎，係 民族嘅劣根性， 佢哋民族劣根性喎，我哋應該係可憐佢喎。 哦，你話可憐啊？佢覺得你無知咋，你搞搞震咋？ 你唔好忘記佢哋嗰批係大多數啊嘛，而家我哋係少數啊。 因為唔止，即係好多跡象顯示 嘅話，呢班人咧好可憐嘅喎。如果咁樣咧，成世人寄人籬下，成世人咧個心靈空虛，成世人 你叫佢翻嚟，佢唔會翻嚟噶。佢話聽。I am American, I'm Canadian。 佢日日咧就走去揾一啲弱過佢嘅人，走去欺凌人嘅啫喎。 係， 咪佢需要咁樣嘅心靈滿足啊嘛？因為佢覺得我而家喺安全地方，於是咧我就覺得你留喺危險之地係你不智，係你不智。 同埋咧，我成日認知啊，你依個認知呢樣嘢，到底人嘅認知咧？是不是真的有選擇性呢？ 這個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認真說的 話，是，就是為什麼大家一起看 New York Times， 看 Washington Post， 看這個 Guardian， 看 CNN 等台，看為什麼有這麼不相同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他們 claim 呢，就是說我是說那班 educated 的overseas Chinese set，唐人街一點不要說，因為我不怪他們，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讀書，這個不是我們的錯來的，不expect他們，即對他們期望不高，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多 educated 的，告訴我，是不 是很多呢？ 屈榮賢的文章很好看啊， 是識錯人而已，我個個都 X 交叉去的，認識那班朋友， 屈啊，即係你 識啲咩人咯？ 他喂，我唔好彩咯。 你有冇自己？ 嗱，冇人係做嗰、那個真正嘅 survey。到底有個喺美加澳等咧？ 咁你 survey 下你自己啊？你點解你嘅身邊嘅朋友都咁嘅質素嘅咧？ 啊，咁我質素低啊嘛， 咁未必係喎。 站個人質素低，自然識翻啲質素低噶啦。你唔好咁講啊，大佬，佢哋聽到好興啊，即係佢哋質素低。他們會很興男子斬你啊， 不，我認識那班都是比較有理智一些的人，即是人家即是譬如說最低限度不要講到那麼哲學化，不要講到那些 認知的嘛， 不要講到認知那些，不要講到那些，你真的啊，你自己有親朋戚友去香港，你親朋戚友會跟你訴苦的嘛，你親朋戚友都會罵林鄭給你聽的嘛，你的親友都會跟你呻幾句，你感受到你親友那種這樣的憤怒的嘛，那沒有動情的嗎？沒有動容的嗎？ 一啲啲嘅啫喎，因為有啲基本上一定係去到係佢自己直接嘅親友，或者佢至愛，或者佢自己直接嘅利益受到傷害嘅時候，佢先至會即係醒覺嘅喎，即係佢個同理心，即係佢嘅同理心其實基本上範圍唔係好大，一定要有啲嘢係打破咗佢嗰個嘅保護罩。咁然之後咧，佢先至可以咧知道感受到其他人所受嘅即係嗰個痛苦 嘅喎。要心刉到肉至之痛。 咁呢個絕對係嘅喎， 咁唔係啊！咁你依家你嗱劉老嗱仲講得仲白啲啦，仲直接啲啦。依家大家你承唔承認依家有武漢肺炎就係傳咗過去，令到你依家美國，你甚至乎早兩日先講緊咧 New York 依家大爆發，第唔知第幾波，好興噶嘛？咁點解你唔追究咯？唔鬧咯？ 仲要包追究特朗普唔係中共 嚇？咁奇怪啲咩嚟㗎？ 仲包庇疫情作用咯？我唔揾第一因，因為而家係過嚟之後，就是你而家你接手就是你的問題。咁但係問題你其實知道係後邊嗰個嘢嚟嘅。咁如果你真係認真追究，應該追究後邊。 本來就係咁啊， 應該係咁樣嘅。 我所理解好多都係鄭瀾 的問題有啲係用掩眼法啊 嘛。你知唔知佢哋點樣為中共説詞？中共説詞為中共開脱，即係喺武漢肺炎呢單嘢。第一，佢哋唔會叫做武漢肺炎嘅。啊，佢 COVID-19 嘅啫，或者呢個 local coronavirus 啊 ，COVID-19 嘅啫，係好正義正確嘅。呢班人佢哋多次為唔關中國事嘅，唔關中國事嘅，中國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喺抗制疫情源頭最緊嗌源頭，源頭唔嚟中國，歐洲都有啦，乜乜乜邊個邊個山樹坡都有啦。 藍絲喎，好藍絲講法喎。 OK， 唔係一定係佢，因為拜曬你土啊嘛。 一定喺武漢。 係。 第二，你放了500万人出嚟，你先至封城。 是啊， 你話封城偉大，你放了500万人出嚟，你看個表，人哋跟過個表出嚟，呢班人其中有幾萬啊 嘛， 睇到。 其實你最緊要係整翻證據喺度嘅， 好多係工科出身啊，工科出身啊，唔係醫科啊，唔係生事，係工科嗰啲。OK， 根本係有個表咧，嗰班人咧喺武漢放出嚟，去咗全世界邊度，包括中國邊度。啊、包括全世界哪裡是很清楚啊，沒見過他們引用的，只是引用什麼呢？因為紐約州管理得不好嘛，就說紐約州那些東西全遍全美國、啊、加拿大啊，是這樣。 剛剛早兩天一紐約又 哇，為什麼會這樣的？你自己說是生，即是自己是很理性的、什麼兩 two side 的 story 都看完了，我們應該看 two side， 使不你說 two side 啊，即你即是告訴我，再次提醒我們，提醒我們阿媽在生物上 biologically 是女人， 是是女人啫，係咪先？但係呢人點解會咁講？點解成日為中共開脱？啊，呢樣嘢仲好啦，仲一樣嘢咧，佢哋係成日俾中共撩翻嚟大陸啊，參加啲、即係當地華活動咧。 哦，係啊，呢、這個多呢、 啊這個。仲翻大陸咧、啊？你知明唔明啊？佢哋翻到大陸嗰度咧，佢係有。高等華人的感覺啊！高等華人的感覺啊嘛，咁佢哋喺美國得或者加拿大或者澳洲得唔到嘅嘢，翻大陸係可以滿足咗咯，係高等華人嚟噶嘛。咁你睇下呢班人咧，佢哋翻到嚟香港咧，喺啲親戚朋友啊、同學面前係講到佢嗰度咧，喺美國加拿大撈到好掂㗎，邊間公司又做過，我做到咩位咩位啊？ 又識邊個？又識嗰個？哎呀， 哇！我心諗香港人大部分唔會咁講嘢嘅喎，有射就自然香，唔使講嘅。OK，anyway， 咁即係你會覺得哇，點解係咁㗎？我認為一個文明啲嘅喎，我諗住喺民主國家長教育嘅人會支持民主喎，點解？是完全相反的， 我正話問過呢個問題啦。 我覺得再仲有一樣嘢，就話佢哋想食兩家紅利啊。當你嚟台國翻嚟啊，香港咧，你咁嘅，佢話咧 ，We are Americans, we are Canadians、啊。咁佢話佢唔係唔會嘅。到你即係話要攞著數嘅時候咧，佢話：哎，我哋中國人嚟嘅，中國人。哇，大佬，中國人同埋華人係普遍分唔到。因為中華人， 所以解釋佢點解食蝙蝠，因為你諗起伊索寓言嗰個蝙蝠， 係 我又係禽獸， 蝙蝠係蝙蝠，兩面都啦， 食兩邊。 因為咧，中大陸成日同海外人講話你係中國人咧，係揾你笨。 唔係第二一樣，我想問咧，你有咁了解下你個朋友，佢有冇嘢咧幫？ 係眾數啊， 唔係 眾數嚟㗎，唔係單數 有門啦， 唔係單數啊。如果單數 有冇建設過呢個佢哋嘅做建設過呢個咁嘅中國咧？他們有譬如說捐錢又好， 即是你說救災啊，或者直接投資在裡面去、即製造就業機會啊，諸如此類這些啊， 不是他們會不會回來譬如說捐下錢啊，或者是去幫下手啊， 幫手就是贈醫施藥教學 或者是引進合作機會 啊這些啊， 即係譬如話翻嚟開下公司啊，然後翻去，其實翻嚟開公司係攞著數啦。講真， 咁唔知 咧，可以咁講，生意係互惠互利嘅。 咁佢哋都可能係 雙贏嘅。 依家水災咁嚴重啦，咁佢哋有冇捐下錢啊？有蝗蟲嚟咗啦，咁佢哋有冇幫手啊？ 我冇問到喎。 咁啊，譬如話中國大陸咁多嗰啲奶粉啊， 唔係，但係問咁 咁有問題啊？ 呢啲唔係重要啊。 喂嗱，而家國家缺乏美金取利啊嘛， 點解佢哋唔會將個 business？掟啲美金翻嚟支持中國， 咪就係呢啲咯，即係唔係我唔識嗰啲人啊嘛，你識啊嘛，你問下佢哋，佢哋有冇做呢？我又想問你， 唔使啊， 有冇做呢？ 喺個節目問你，你哋班人而家中國係有難啦，你哋認為嘅中國啊，其實中共政府係唔承認雙重國籍嘅。我再講多一次，中共政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係唔承認雙重國籍嘅。如果你喺美國、加拿大話自己係中國人咧，你喺呢個年係錯嘅，因為你唔中國人嘅英文譯法咧。是 Chinese national， 中國國民，你哋唔係中國國民，你哋唔係中國國民。而家你哋想食兩家茶飯，想叫兩家紅利啊！即係佢又想做中國人，又想做美國人，又想做加拿大人，咁咧佢咪兩面 Jackson 都攞曬咯？ 唔係依家有難啦，依家呢個中共有難啦，佢哋又點樣幫？ 我唔知喎，而家呼籲佢哋。我喺節目呼籲過，即係 回國建設， 係啊，回國建設， 帶埋成家翻去啊！ 你美國咁多生意，咁多股票，喺加拿大咁多生意股，而家冚唪唥掟曬佢，十足抗戰嘅時候捐， 捐回去大陸，中國 建設祖國 最需要現金美金、hard currency US dollar， do it do it do it。 OK， anyway， 本來我還想講埋呢，就是泛民應不應該總辭的。 哦，是啊，好難 講啊，你 簡單講一分鐘，你認為應不應該做總辭？ 這個就有兩難的，即是很慘的，即是如果做泛民呢，他們現在他們說出很多理由，就是不想辭嘛，又因為怕人家如果你總辭又不夠三分二的 過了數， 任他過嘛， 一會兒又說就中間有很多有很多其他的那些又被他質一搏啊，過得到，譬如你現在那個填海又是啊，大魚又是啊，那你很多東西，然後呢就另外呢又倒翻轉有班本土嘅揼佢哋啦，又點解你哋咧就唔總辭啊？或者你哋咧就要建即係喺人哋嗰度指揮棒之下，人哋搬龍門，你哋又要跟人哋搬龍門啊，冇咗你哋嘅初心啊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咧，因為基本上就好慘嘅，即係呢班泛民依家咧就兩難，我哋要體諒佢兩難咧。佢哋其實我哋依家咧，如果佢哋即係總辭，又冇人守龍門，又好慘嘅。但你依家人哋不停搬龍門，佢跟住人哋嘅龍門走嚟走去，佢哋又好慘嘅。所以我喺呢個角度嚟講咧，我都好想睇下佢哋咧，跟住佢哋自己講話就會開會啊，又會過。 佢仲未有共識㗎咋？ 啊，佢又攞共識啊嘛， 佢 攞共識。佢哋話又係聽民意啊嘛。 嗯。 依家我嘅感覺民意咧，就叫佢哋唔好做嘅多啲嘅。即係我唔知，我唔知點解我睇到咁多。 我明白嗰種兩難，但係我又覺得要唔該你調翻轉頭諗一諗一樣嘢。如果你話即係如果係要加速攬炒，我哋要放棄議會。咁如果係咁嘅話，咁我哋十一月我哋投咗區議會，我哋而家差唔多有成17.5個區議會咧喺我哋手上。咁如果你而家咧叫喺上層議會裏邊咧，我哋棄手，咁下邊嗰下級議會係咪我哋全部都棄翻手啊？喂，我哋已經贏咗嘅咯喎，問題係而家 兩回事啦。 問題唔同嘅， 區議會就唔會， 因為你唔好忘記一樣嘢，攞到議會，攞到議席。彰顯了民意，同埋跟住咧，我哋好多嘅政治新人咧，係需要一個訓練場，同埋咧係要養活咧，即係我哋自己咧嗰啲有生力量。咁所以本身即係呢一樣嘢無可奈何，都要面對住一個好實在嘅格局，就係你需要咧，即係寸土必爭。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若果而家即係你喺上層議會，你並誒佢即係玩延續，但係你冇你要諗下，你係咪即係繼續要同佢玩穩手？即係我哋繼續玩穩手，然之後揾突擊，因為而家下層議會已經喺我哋手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如果你話上層我完全棄手嘅話，咁咪即係我哋下層議會少咗個， 即係你嘅意思要佢哋引辱負重都要做落去。 同埋係㗎，舉個例啊，即係譬如有啲我哋有啲嘅專業團體係明明咧係我哋喺本地做緊服務嘅，我哋唔可能全盤棄手。譬如好似律師、醫護、教師、社工，喂大佬， 會計， 喂。你叫我哋全部，如果而家全部唔玩，咪即係任人宰割。喂，但係呢啲係我哋而家即係已經令到某啲嘅組別，佢哋嘅政治價值同埋嗰個普世價值係完全係企喺我哋嗰個陣營裏邊，我哋又放曬手啊！ 唔係咁啊，倒翻轉。 喂，咁你呢一樣嘢，我又覺得有物，即係呢個諗法唔周，即係我起手完全唔周全㗎。 另外一班咧，年青嘅本土派或者係年青嘅，又係咁講。就係話你哋本來得嗱，你哋咧依家你哋本來係基本法裡面係就四年嘅啫 ，OK？ 你哋依家人哋要你哋點樣，你又違反咗基本法嘅咯喎！你哋唔去爭取，你哋唔保護基本法。 所以呢樣嘢，所以呢樣嘢， 你哋又唔去爭取。 最聰明嘅 係點咧？ 最聰明嘅做法就唔係亂咁提早表態咯。你而家因為你知道老共係五時花十時變，而特別係最關鍵嘅係你而家放喺中美角力之間，你就需要睇清楚個局。特別係你而家見到咧，中共仲有啲咩牌打？你而家趁住仲有時間。可以內部一路觀察一路傾，你攞要諗幾個兩週 嘅要點？又要埋位嘅咯喎，好快。 咁你都要傾一傾嘅。如果唔係嘅話，你落到場，大家亂咁踢，咁你其實穩手都做唔到啦。 就算係全體再做多年 ，OK？ 我估佢哋應該研究一下抗爭策略。 係啊， 嚇要係咪要有啲？ 唔係你唔係抗，你唔係一年嘅問題。你全部就算坐翻埋嚟，你依家都係俾人睇到，你哋係都係俾人哋玩嘅啫。你哋都係你哋人哋，你哋都係人哋點做就點做。你睇嗱，你一呢幾日你 重要嘅事咧， 你都翻嚟問會員啦， 截到嘅，有得截到嘅。 唔係即係咁。 你問一問，喂，我認真講，你問一問醫護界，就算我唔要李國麟，我換我另外一件係更加係本土更加用武嘅。咁個問題係我擺佢出嚟，我係寄望 佢除咗同我爭翻多啲嘢之外，係守得到我嘅界別，唔係我嘅界別棄兵棄甲。 我哋講嘅係依家，我哋講嘅唔係再選啦。譬如依家仲入唔入翻去，係咪仲？ 唔係啊，我明啊，明個問題就係你擺唔擺翻人入去？而嗰個人你要佢發揮咩作用？而佢自己係咪即係等佢單打獨鬥？你要同其他人打聯盟？咁呢一樣嘢個聯盟就唔淨止係響咧，即係上層議會嘛。你下層議會嗰度嗰扎，你係大多數嚟噶嘛。 我睇咧就仲有第二個位嘅，就係話你哋依家就算入翻去，真係當去做一年咁啊嚇。但大家喺呢一年裡面係咪要部署下一年個選舉策略啊？ 哦，呢、這個一定要。 即係話咧，你呢一年裡面咧，你係點樣俾人玩，同埋你裡面咧點樣保衞到我哋香港？你呢一年裏面咧，你係好辛苦嘅。你呢一年裏面咧，你係幾樣嘢？ 你受盡千夫所指。係 啊，係啦。 而咧， 又要俾人玩， 佢會係俾你自己圍內裏邊咧， 出邊出邊俾人玩，出邊俾人千夫所指，裏面俾人玩。然後你自己又要咧，你要 忍辱負重嘅。如果你真係留低嘅話，你忍辱負重，因為中間嗰度牽涉到你裏外不是人。 仲有你留唔留到佢出一下一屆？ 後生嗰班，即係佢哋好想咧，即係快快脆脆咧，即係打完一場，就不其功於一役。但係大家深知，不其功係不能於一役，係一個過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 冇漫長啦，依家 中間仲有一樣嘢， 冇漫長啦。依家你唔知聽日係點？ 聽埋我講先啊，彭兄，因為關鍵係你而家面對嘅一個龐大嘅黨國機器，你要同佢玩嘅話。我哋除咗係即係拋頭顱灑熱血逞一時之快之外，如果大家唔願意係就咁樣即係玩一鋪，而係仲想同你細水長流去攣嘅話，咁你就需要有其他部署。即係等於好似聖經裏邊，如果讀個舊約聖經知道，喂，我唔係淨係得個先知走去同，即係同走去，即係你唔可以走一區一同耶洗別，我蘇元興，我打冧曬你所有巴力先知之後，跟住我一條友威曬。喂，你到時候你打完咗之後，全國追殺你。喂，個先知都驚噶，咁於是你先至知道，原來另外仲有7000條友未開過聲，但係佢係幫緊你。 我聽到啲啦，又好小心啦，好容易咧，我哋呢班咧泛民派呢一邊啦嚇，即係唔係泛民派民主派呢邊咧，就已經有兩個又要分又有機會咧，又分裂啦。 問題係 本來已經唔係咁 唔容易團結到嘅，但係關鍵係。究竟我哋呢個過程係需要講、需要交流，因為你交流裏面無可避免係有唔同睇法，而有唔同睇法嘅時候，究竟即係大家有冇共同嘅底線，同埋有冇咧清楚知道敵人一定會利用呢個位嚟分化你？因為而家我覺得老共今次係好聰明嘅一樣嘢， 就係做緊呢樣嘢嘛。所以 擺明係要分化嘅嘛。 所以我哋要提出俾佢哋去諗。 你大家要傾，而呢個問題係唔淨只係要留低嗰啲議員啊，而係話。你整個即係黃絲陣營裏面，你如果做區議員嗰班，同做立法會嗰班，你哋大家點傾？同埋民間社會裏面嗰啲組織以及個人，我哋又點睇？即係其實呢場係一場我哋整體嘅大討論嚟。 嗱就啱啦，呢個小心啊，因為人哋咧建制派嗰邊咧。阿爺吹雞就全部埋位， 全部 跪低 噶啦， 跪低。 佢哋等睇好戲。 係啦，但問題 睇我哋分裂。 問題咧，你呢邊咧就已經係分裂緊噶啦，即係我哋正話攞出嚟討論嘅咧，已經係分裂緊噶。如果大家唔再坐埋，唔再有個策略性嘅一個討論咧，或者一個策略性嘅一個組織咧，去走去搞呢件事咧，就好容易俾人打散嘅。 我相信啊，民主派方面佢哋會思考。咁仲有咧， 聽你講先得噶，思考。 左陽有時候有個信任噶， 佢哋啊。即係老練啦，嗱，仲有一樣嘢要講啊，而家咧多年，儘管我覺得係好不公義啊，延一年，人哋外國都係延幾個月，佢哋香港延夠一年，點解你有咩證據證實係一年咧？點解唔係三個月？ 做乜啊？做乜啦？就 anyway， 你聽我講埋先。好啦，既然個現實就一年，一年係可以 buy time 嘅，香港嘅局勢，香港嘅政治係唔可以脱離中共嘅政治鬥爭而存在嘅。亦都唔可以脱離咧海峽兩岸嘅鬥爭同埋局勢，更加唔可以咧脱離世界整個政治經濟嘅環境。 而家你淨係中美已經係 啦，即係話你班友話我孤星啊嘛，我都話俾你聽，世事係一個星座嚟嘅，孤星係不成座嘅。咁整個變局對香港有啲咩影響咧？你有一年時間去部署，我希望咧，我相信即係民主派的朋友咧，係識諗嘅。OK， 建制派嗰啲咧，有啲係身不由己啊，唔使理嘅，我會拉長個節目嘅嚇。建制派嗰啲人身不由己，但係咧啊，根據好似譚耀宗講出嚟話，建制派裏邊大部分人都係屈認為咧，嗰四個被 DQ 咗嘅 議員咧係唔應該繼續嘅。咁咧，譚耀宗就話咧，如果四個 DQ 嘅議員繼續嘅話咧，就 再有 唔係中央有啲尷尬位，但係而家中共咧就唔提，不過可能唔提中經，等你班人咧狗咬狗骨啊，鬼打鬼。咁記住有一年時間 buy time， 你就可以令到無論即係大陸啦、台海兩岸啦、國際嘅局勢咧。是自然是有影響的 ，OK？ 呢個講得咪就係咁，呢個識諗。 講得多又話我哋勾結外國勢力嘅，屌你個食 B 餐， 唔係， 同你一齊去食 B 餐去新疆。 呢個咧，你係理性分析嘅，呢個咧你係好個人嘅。 因為我唔係從政啊嘛。 但係我哋依家我眼睇咧，我認識佢哋啲人咧，我認識班即係依家班民主派嘅朋友咧，其實好多時候你都係咧。不是你正話所講嗰啲嘢嚟噶，佢哋好多時咧都係自己嗱，有啲啊衰啲講啊講自己利益，有啲就為咗自己去諗，或者為咗自己嘅黨去諗，即係一定係啊，呢啲冇可辦法噶啦。然後另外我又另外識一班咧本土派或者係比較激啲嗰啲，佢又好想咧埋到位，佢又覺得呢班已經為大佬你即係做咗。 咁多年啦，廿幾年啦， 你做出啲咩成績啊？你做到依家俾人玩謝啦，你俾翻我哋試下啦。咁又咁樣諗，又咁樣做喎。 係。 咁呢個咧就好危險嘅，即係大家人哋咧又中咗你嗰條橋。你話 buy time 一日都嫌長啊，政治一日 冇錯，如果有成年啊嘛，所以大家唔使咁驚。 但係一日都嫌長㗎啦。 但我又要講翻，我想講咗好耐㗎啦。即係後生嘅朋友啦，即係年青嘅朋友啦，啊，你哋有嘅。即係最珍貴嘅就係你哋夠後生，世界一定屬於你哋嘅，香港一定屬於你哋。 我哋仲要流幾多血咧？仲要流幾多汗咧？流幾多淚咧？ 多少少耐性，立法會班老鬼咧，遲早係 要交棒嘅， 要交棒 嘅，真係要交棒的， 一定會交棒。你放心。 問題係點交棒嘅咋？ 啊，其實今屆已經有幾條友有交棒，我咪同揶揄佢哋咯。你想退休啊？好難啊！而家都要做多年。OK，anyway， 年青嘅朋友們，後生嘅 ，OK， 世界係屬於你哋嘅，放心。我啊，就快瓜得噶啦，即係我哋唔即係唔死咧，就大半世死就一世噶啦，一定係屬於你哋，放心。但係你哋要多少少耐性，等多一刻。OK， 等咗幾耐啊？ 後生嘅等咗幾耐啫？廿幾年嗰班， 我想普選等咗幾多年，你知唔知啊？ 我知由88年開始啊嘛， 唔止， 唔係 我84年高山大會嗰陣時去咯，我僆仔 仲冇考試啊嘛， 咁咪咯， 中共冇考試， 咁咪等乜嘢咧？ 等多少少咧 ？OK， 等多少少，世界係屬於你哋嘅，放心，我哋唔會唔交棒嘅，因為我哋係要符合呢個大自然嘅規律。 係啊 ，everyone vanishes， everyone。No exception， OK 嗱好，剩翻時間就係揾得阿彭志銘上嚟咧，就真係想 介紹書 啦，介紹書啦。喂，有咩好書？你講個名出嚟，咁啊好書介紹。即係你嘅書展你又show唔到啊，咁而家唯有就講住先。 嗱，好慘嘅，咁我哋今年咧，本來我哋書展咧，我哋諗咗啲嘢咧，就係為書展而出咧，就會非常之好玩嘅。 嗯， 咁就係有一本咧，就係專子畫嘅，唔係專子出嘅漫畫。 嗯， 咁點解我會覺得？好玩咧，就是、因為專子咧諗咗條橋，佢就係將個封面咧就做到個 iPad 咁樣嘅。 嗯， 哦，要咩嚟噶？ 就係、是、成個封面嘅設計，就封面設計。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喺書展嗰陣時賣咧，就係、是、啲讀者可以過嚟咧，就叫專子喺佢面前畫一個封面， 即場， 甚至乎佢又可以自己畫埋落去，或者寫啲嘢落去。咁呢個 iPad 咧就係一個結合嚟嘅，呢、個咧就最好玩咧就喺書展嘅時候先好玩噶嘛。咁、你依家你訂佢咧喺書店買咧就少咗呢個function噶，少咗呢個作用噶啦，係咪？ 同埋起唔到嗰種群聚效應，因為假如你喺現場咧。又有現場的氣氛、又有誒 唔同嘅互動啊！你每一日唔同咧，每一日 所新鮮同靈感啊！ 嗰、那個 idea 好正嗱，呢、這個咧全世界第一次咁樣諗咧，就係、是、個作者喺現場畫封面啊嘛，同埋喺書展嗰度先爽噶嘛。你平時你唔爽噶嘛，依家冇咗書展啊。咁、但咧，依家咧就貿發局咧就話希望咧可能係喺12月。 嗰 陣時再搞，即係因為我哋一七月搞唔到嘛，就希望喺12月搞。但查實咧，我哋都有啲擔心嘅，因為12月咧就係咧每年嗰、那個流感高峰期嚟嘅，冬季一定有 流感。 係，如果到時咧又有咧，咁就好慘啦。因為我哋今年書展咧，我哋之前已經有好多 同業的或者輸業的人已經做了很多 preparation 嗰啲嗰啲籌備功夫。佢哋依家搞唔成，佢哋搞唔成咧，依家咧大家已經蝕得好勁噶啦，蝕咗好多。因為譬如話佢哋搭咗報警啊，或者準備咗後邊啲 bad job 啊，諸如此類啊，或者好似我哋咁，依家都唔知點算，印咗大扎書，揾地方擺啊咁樣，所以即係印起咗又賣唔到去，咁即係諸如此類好有問題。希望即係十二月，我哋咧依家就係話。好希望十二月真係搞得成。如果十二月搞唔成咧，就香港咧都會個書業咧、書店又好、出版社又好、印刷廠又好， 自己搞噶啦，可能 唔係印刷廠又好，冧一半噶，冧好多噶啦，搞唔到噶。你嗰、那個嗰、那個感覺個凝嗰個凝聚力或者嗰種咁啊去貨咧嗰啲各方面咧係唔係你就咁平時買？即係舉例，譬如話。我哋有新書，書展有啲新書，帶一批舊書噶嘛，即係我哋舊年嘅書或者前年嘅書， 新搭舊咁樣，即係當一個系列啊，或者一個幾部曲咧，係希望可以串起嚟噶嘛。 咁第二本咧就係我自己咧寫咗本咧，我自己咧花咗半年時間咧瓦解屎尿屁。 哇！ 咁咧，我用咗成半年時間由朝寫到晚。 關於乜嘢咧？係咪關於 明 我哋？ 唔係。因為咧， 關於消化系統， 唔係消化， 排泄啊， 係我哋廣東俗語，我哋廣東俗語啊，因為我之前咧以前寫嗰本咧粗口研究嘅，即係小狗爛擦鞋，就講曬咧我哋嘅廣東粗口，我哋唔係教人講粗口，我哋要 考究啊嘛，係嘛， 俾人知道咧乜嘢叫粗口，你真係唔好覺得粗口咧， 呢個學術性嘅嚇。 又不一定很學術性， 但係佢有文化重要性， 文化重要性嘅係啦， 好繼續 就係咁。然後我咧寫完呢個粗口之後咧，我就諗下屎尿屁，你覺得好俗噶嘛？覺得佢真係好哇，好核突噶嘅嘢噶嘛？但其實係咪佢屎尿 不雅啊嘛？ 你都覺得啦。但其實我哋平時我哋嘅生活裡面咧，經常都講嘅。我哋研究語言噶嘛，咁所以我就唔會分去雅俗嘅，因為你正話我哋嘅節目裡面都講啦，我哋講啲嘢好匿文噶嘛，即係你話你醫生，你講啲嘢咧，你去睇醫生，我你哋，即係你又係要好匿文嘅，你好本土嘅，你要好當地嘅，咁好啦，如果我哋嘅語言裡面。我哋研究語言，如果我哋有啲嘢避忌佢，我哋唔去談論，我哋唔去講，我哋唔去研究，咁即係一個語言學裡面一個餅，咪崩咗角啦。咁所以咧，我就將咧所有我哋廣東人所講嘅俗語嘅屎尿屁有關嘅俗語，我全部揾曬出嚟，99%，你噏得出同屎同屁，即係鬧人。有屁你就放啦，講 係啦，冇錯啦。毛主席話齋， 懶人多屎尿有冇？ 係啦，係啦，係啦， 係懶人多屎尿啊！咁呢啲咪全部咧，我哋大家你諗得誒？咁點解會懶人會多屎尿嘅咧？咁或者係將佢所有咧列舉翻出嚟，作為一個記錄又好，或者作為一個將來咧， 好嘢，好有趣喎！ 你有時有啲嘢已經大家唔講嘅，譬如話人中白、人中黃，呢啲人咧唔記得咗嘅，或者係後一代嘅人會識。 啲賭屎賭尿嗰陣時候嘅稱謂， 我睇後生一代唔知咩叫人中黃，唔知道。 甚至乎我又會揾翻同我哋香港歷史有關嘅，譬如話啲夜香婆。 哦，賭 夜香嗰啲，咁啊，即係全部咧同個屎尿屁有關嘅。一啲俗語又好，一啲文化又好，或者一啲歷史又好，香港歷史啊嚇，咁我全部咧將佢咧執翻曬出嚟，然後咧就係整理佢，即係譬如好多有啲歇後語先有趣啊嘛，即係譬如話玉皇大帝放屁咁點解咧？ 啊，即係 不同凡響咯，不同凡響咯，即係凡間同你凡間嘅唔同咯。 哦 ，OK， 即係好似諸如此類呢啲咁嘅歇後語又有，即係佢全部。全部揾翻曬咧，整理翻去好好玩啦！ 個書名改得好好咯，瓦解瓦的瓦 文瓦啊嘛， 文瓦地解釋屎尿屁嗱，同埋咧你攞個鞋啊嘛，瓦解嘅即係話瓦解你即係 neutralize 咗你啊嘛， 點 neutralize 你係有得 destruct 啊！ 而家你用呢個瓦解，真係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幫襯完佢賣完呢個。即係Patreon 之後咧，都要幫襯我買呢本嘢。 得啦，我會幫你買，你記得收我錢啊！ 如果唔係我死㗎啦， 要成人收我錢嘅，我 唔係死㗎啦，我哋咧輸錢買 下本，你都要買餸。 仲有咩？我哋 再講隻 衫。呢個緊要啊！呢個咧， 點解九二一共產黨成立喎？ 嗱，我哋咧有阿鄭正行呢個咧，有一個文青嚟嘅，佢真係非常之偉大。佢咧就係咧，佢整咗幾，佢準備出一個系列嘅，由1918年開始，就將我哋中國啊。即係將中國啱啱民初立國之後冇幾耐啦嚇，1912年立國啦，咁我哋咧 唔係1911年辛亥革命，跟住 辛亥革命1921年 就 一月一號啦， 成立 唔係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唔係中華人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孫中山成部宣立誒，咁樣咧唔好理佢啦。咁咧我哋咧就將咧嗰陣時一啲咧誒思想或者一啲嗰陣時嘅思潮，佢就將嗰啲 文藝思潮係嘛？ 唔係文藝， 各種思潮， 各種思潮，即係譬如話講自由啦， 政治經濟， 政治經濟。 當時係百家爭鳴㗎嚇， 係百家爭鳴。咁譬如你有李大超嘅，你講 李大超係共產黨 啦， 跟住有人宣揚杜威嘅， 係啊，杜威又得啦， 自由 主 義 啦， 自由主義啦，即係胡適啊嗰堆咯， 胡適嗰堆啦。咁你全部咧就揾翻曬呢啲稿咧，就每一年啊出一本。 嗯。 佢出一本咧，就譬如話，我哋由1918年開始，跟住1911，咁依家咧第四本1921，咁就每咁咧就即係1921年嘅時候嘅文稿，咁就全部咧就整理佢五口嘅，其實咧就係俾啲年青人輕騎嘅咁樣去睇。 哦，即係當好似外國咁樣索然措德純咧咁樣嗰種系列。 咁然後咧就俾人哋咧知道，即係如果唔係又唔讀歷史又唔讀書咧，好似你咩海外華人嗰班咁樣。 嗯。 咁然後咧就俾 其實冇誘因佢哋讀啊， 俾佢哋咧就起碼咧認知咗當時嘅社會嘅嗰陣時嘅思潮文化係點樣。 咁其實變相搞緊民國復辟喎，而家你呢啲嘢即係基本上冇得民國年代㗎嘛。 係啊，民國年代嘅嘢就唔係一定係復辟嘅。 哇！但係。99年前的嘢， 但係好可惜咧，好可惜就好可惜。嗰陣時 enlighten 到一啲人嘅，嗰陣時嗰啲文化咧係可以有啟發性嘅。 唔止，同埋今時都啱用啊。 但倒翻轉頭，我正想講啊，依家呢一代嘅人係冇人寫得翻，冇人咧， 冇人 去搞得翻我， 做翻 我只啊。咁所以鄭正恆咧，佢好有心機咧，佢每年就執一本出嚟。然後就各方面的各個層面裡面都有一些嘅好代表作的，即係魯迅寫中國人的嘢啊，咁諸如此類。咁然後咧就砌翻曬咧呢啲，希望就係可能有個少少流世俾新一代的人咧，係再啟蒙。其實係一次再啟蒙、再啟發咧，大家去追求我哋的自由啊，追求我哋嘅民主啊，追求我哋一啲新思維的嘢。就在舊思維裏面 去搜尋一些新思維的東西，就這個是他的精神。 其實他的意思令我想起當時候80年代頭李澤厚寫關於當時候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裏面，原本啟蒙應該是重要的工作，都因為被舊蒙壓積了， 是 的，結局就是就完全忘記了啟蒙，就完全只是為了舊蒙， 是 的，一切 我們都是 從 國，我們現在正正就是，我們一直正正剛剛碰巧就是這幾年，就是我們現在在舊蒙就是爭取第一種啟蒙，你連啟蒙的意識都沒有，你用啟蒙的底， 還有前人想過些什麼， 你的基礎都沒有， 人政策老化教育， 他們其實有些事情他們想過，但是時代約束了他們，而我們作為後人有沒有學過的教訓來到去突破，還是說我們很不自覺重蹈覆轍？當 然沒有啦，如果不是你不用，你不用個領導人出來叫你們班友吃少 碟餸啊。 不過這樣說，我罵人呢就話鬧人哋唔理性啦，啲海外親共華人、親共港人啦，包括埋香港藍絲啊，但係我哋都要理性去講，中共政權已經有基礎啦。OK， 期望支爆咧，我睇支爆本短期內係可見，將來都唔會發生。OK， 中共政權 咁悲觀定好樂觀啊？ 係有基礎啦，嚇個基礎可能即係比起唐朝啊、明朝啊，都係 講幾千年前啦，大佬。 即係佢有基礎嘅，所以咧，佢又要食少一碟餸咧。我睇佢而家係比以前個基礎好嘅，咁 收成期啊， 收成期嗰啲因為耕耘咗啦，但係有好多人係怕。 好啦，喂，太夜啦，我真係唔想阻你哋啊，11点几啦，而家。 啲人走曬聽光明頂啦， 係啦，冇錯啦，去曬聽光明頂啦，過11点啦。OK， 多謝阿鵬啦。OK， 喂，書展嗰次一定去捧你場。OK， 好，咁啊，多謝阿黃志偉，哇，你真係好夠義氣啊！今晚咧，其實我哋做好多嘢咧，係我哋做好多嘢咧，言不盡於此。仲有好多嘢未講嘅，咁啊，做啲話題 prepare 曬噶啦。好，今晚節目就差唔多，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啊 ，Patreon 打出嚟，唔該， 支持城寨， 係啦 ，Patreon 啦， 彌敦 最緊要 Patreon，OK， 嗱，依個係我哋嘅生命線嚟嘅，我哋要支持你哋每人用好少嘅錢咧，已經令到咧我哋城寨，令到彌敦道證交所咧係繼續存在，咁啊，即係地址啊、支票抬頭啊，仲有嗰個咩啊，六個嗰個轉數快，係啦。6809941，6809941。嗱，仲有一樣嘢，講咩都冇用嘅，除咗捐錢之外，記得 CLS 留個 comment，like 我哋，無論係 Facebook 好或者 YouTube 好，仲有 subscribe 我哋，一定要將啲節目傳開去，你先可以將我哋嘅節目、將我哋嘅信息、將我哋嘅睇法。全向全世界嘅，如果你唔撳嗰下，你幫唔到我哋嘅。OK， please， OK， share 我哋嘅節目，多謝各位，多謝阿柏，多謝黃志偉，一齊，拜拜， 拜拜。